相信撒狗要求面呢一隻字呢，其实是出自于心理学大师荣格。简单来讲，人的成长就好像古代的炼金术士一样，如将身心灵不同范畴去提炼，才可以成为最真实最美丽的自己。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一起去探讨心理学、社会学、身心灵不同范畴的专业理论和科学实证，和大家一起成长、修行、修心，活出真正的人生。我是安静，诚斋炼心术，逢星期日12点到下午1点半。 好，翻到嚟我哋练心术节目，咁啊承接上一集我哋嘅卖过嘅广告啦，咁就系咧今集咧又系好强劲地咧，有两个医生喺我身边啊，一个就系上一集喺度嘅 Vincent 啦，咁样吓，其实我哋都系连住录啊，所以我冇换衫嘅系。头先啊，仲有另一个就系卢丽娅医生啦，Irene 啦，佢喺上一集嘅下半场咧，其实一路喺侧边咧喺度阴阴嘴笑嘅，系我及到佢。咁就系因为我哋今集讲啲乜嘢咧？其实头先上集即系都有提到嘅，就系我哋今集讲 cancer 系 啦，因为其实都好重要，因为而家咧即系 cancer 多到好似感冒咁样嘅，即系好夸张。 感冒你讲得好啱，系嘛？同埋有一个趋势啦，越嚟越后生啦，30几岁就好后期嘅 cancer， 仲要系个趋势系越后生啲 cancer 系越惡，同埋越生得快，同埋嚟到診斷嘅時候係越見得多後期嘅，係啊，即係其實都幾恐怖嘅嚇，無論係咩器官嘅 cancer 都係。 係，咁其實譬如話即係上集我哋阿 Vincent 呢邊講得多少少啦，不如阿盧醫生都講一講，同我哋去講講 cancer 其實喺西醫角度嚟睇係點樣嘅一件事嚟。 頭先我全程都有聽你哋講喎，咁咧Vincent 講咗好多喺心靈層面，喺潛意識層面咧，點樣去種下生 cancer 個根係咪？好啦，咁啊，身為所有呢啲理論咧，所有呢啲諗法咧，我係好認同嘅，我好認同嘅。咁喺我自己嘅範疇入邊啦，身為一個西醫咧，我最叻係咩咧？就係講結構人體嘅結構係啦。咁所以咧，而家咧就讓我花可能5至6分鐘啦。咁我用一個咧流程圖去解釋俾大家知咧，經過我咁多年研究呢個 cancer 同呢個日常周邊我哋日日接觸嘅環境啦，其中一個就係我哋食物啦，點樣可以咧係聯繫上嚟一齊攜手去種出呢個 cancer 嘅？ 好，其實咧，我覺得阿盧醫生咧就係講出咗咧，上一集阿 Vincent 所度恐懼咧，我哋要用我哋嘅思係咪用一啲嘅諗嘢嘅東西咧去了解佢咧，咁我哋就冇咁驚啦嚇。咁因為咧通好多時可能 cancer patient 咧，佢哋好多好驚嘅東西，人生也好啊，對自己疾病也好啊，對個 cancer 嘅了解，佢嘅成因啊，種種嘅嘢咧。都好多都唔夠清楚噶嚇，譬如話我舉個例子啦嚇，講多一分鐘就係、是、我試過有 cancer patient 咧，佢最驚係咩咧？佢最驚就係同以前一個親人死嘅時候一模一樣，但其實佢哋 cancer 係唔一樣噶喎嚇，一個佢真係會啲瘤會爆曬出嚟咁樣，但其實佢嗰種唔會嘅嚇，咁所以變咗就係、是、如果佢可以瞭解多啲嘅時候咧，個驚自然亦都會少咗好多。係 啊，即係恐懼嚟自咧唔知道將來嚇，好正常嘅呢、這個。 好啊，咁我哋而家等下盧醫生聽下佢講呢一個結構係點樣。 好啦，咁啊想睇睇呢幅圖先嗱，大家集中注意力喺呢個深藍。藍色的圈圈就是癌症啦，系啦。咁然後咧，其實癌症最直接的關係咧，就兩個原因。咁啊，就係啡啡地色、黃啡色個圈啊。咁第一樣咧，就係透過呢個炎症過程啦。咁炎症咧，可以嚟自空氣污染物啊，食嘢落去嘅化學劑啊，或者聞到嘅化學劑啊，嚇嗰啲咁嘅咩甲醛啊，諸如此類。咁啊，煙啊、酒啊，嗱呢啲都係咧。炎症的原因啦，咁病毒都是其中一樣喎。嗱，譬如講緊可能是子宮頸癌嗰啲 HPV 病毒啦，可以是咽喉癌都係 HPV 病毒嘅喎。肝癌就是乙型肝炎病毒啦，即係類似咁樣。嗱，呢啲咧就係、是。擺咗落去身體度咧，引發身體一個叫做炎症嘅反應啦。咁於是乎咧，我哋啲黏膜細胞啊，其他各個器官嘅細胞接觸咗呢啲咁嘅炎症源頭咧，就會被逼咧提早衰竭，衰竭咗之後就剝落。剝落咗之後咧，即係凋謝啦，咁然後又會被逼喺下面生翻一啲新嘅嚟彌補，咁就係喺呢啲咧，死咗再重生呢一個過程咧， 越是催逼得他做得快呢，就會越容易出現那些基因 變異 變異啦，那就是由此而嚟嘅。咁好啦，原來另外一個途徑就是其實有基因變異都唔緊要，因為咧我哋人體咧就預先係有一個免疫系統噶嘛。咁免疫系統裡面咧，其中一個細胞咧就係愛嚟負責偵測呢啲變異咗嘅即係細胞，即係基因啊。啊，一 check 到有嘅時候咧，就係殲滅佢，令到佢唔會咧係生到個根去胡亂生長，係嘛？咁如果我哋免疫系統係強嘅話咧，咁唔單止對抗感冒菌啊嗰啲病毒係有能力啦，同時間咧，其中呢、這個對抗變異基因細胞嘅嗰啲免疫系統細胞咧、都會強，咁佢就偵測力多啲啦，殲滅力又勁啲啦，咁所以咧其實免疫系統弱咧，正正都係導致癌症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再免疫系統弱了，再加上我們有環境又放了很多炎症過引發炎症的原因、於是就谷成 cancer 了、了解了這兩個根之後呢，其實呢、我們日日吃的食物呢、都是其實是間接直接地呢令到我們身體誘發了一些炎症過程的、這些食物呢的特質就是呢有毒的脂肪啦，有害的脂肪啦、即是说那些飽和脂肪啊那些东西、还有呢蛋白質或者糖分过多、甚至是呢是变了質的蛋白質或者糖分、啦，那这些呢即是不自然嘛，不天然嘛，那所以呢就会入了身体之后呢也都诱发了我们成身的炎症过程、於是呢就行了黄色的箭嘴怼了上去癌症那里了、那所以我就想在这个、时间呢就想跟大家看看又有什么食物類型種類可以導致到行不同的途徑去到深藍色的 cancer 格仔、首先呢講下肉食先啦，肉食即是說所有、動物性食物即是說來自動物的食品，他們會呢你看看白色箭嘴，首先向右行呢就供應了有毒的脂肪啦，即是說飽和脂肪供應了、一些過多的蛋白質啦、然後呢就是由這兩個紫色格仔走去炎症過程上了去 cancer 中了根、而同時間呢透過食動物性食品呢、消化了之後令到我們的血液有少少酸性傾向嘛、這個已經是很證實的事實來的，於是乎酸性的環境呢就令到我們的免疫系統細胞呢是削弱了它的能力、一個免疫系統這個系統呢個個細胞都弱了，當然就是令到我們首當其衝容易感冒啦、而同時間呢原來感冒的背後是我們看不到感受不到呢，就是那個偵測變異細胞基因那些免疫系統呢其實同時間都弱了、所以有時候這些東西抽血就抽不到看不到的，即是照又照不到的，有什麼指標看呢，就是我說每年患感冒的次數你有幾易捉到即是惹到感冒那個頻率呢、就可以去反映間接地反映本身你那個免疫系統是強定弱的、好了、除了動物性食品之外呢，我們又看看呢下低左下角紅色的格子精製食品、即是 processed food 說的呢就是白糖甜品汽水、包裝東西、零食、這些人工精製東西、還有很重要要看呢，即其實大家如果電視旁的朋友認識我呢都知道我經常說這件事，就是白飯、意粉、三文治、麵包、各類型的麵包、餅乾，甚至乎那些什麼、可粉、米粉、這些其實都是呢、缺乏纖維的精製澱粉質、而這些呢都是精製食物啦、然後它因為升糖指標高，因為缺乏纖維的緣故、於是就走了去呢下低那個紫色格那裡、即是說、新陳代謝物，即是糖分過多糖分的新陳代謝物，於是引發增加身體的炎症過程。那你想想另外一個途徑就是除了它糖分高之外呢，就是說它精製的過程當中、炒一下煮一下、即是用機整一下它，又加一下什麼調味品、加一下一些防腐劑諸如此類，那這些、又高溫還有要好味，好味通常就是下了油啦，是吧？於是乎呢 他又行另外一個途徑，就是有害脂肪，可能是反式脂肪，甚至乎有些加了一些動物的成分，令到他有飽和脂肪。於是乎呢，就亦都同一時間咧落咗去驗證過程嗰度，即係將身體嘅驗證過程優化出嚟，咁咧就行咗上去 cancer 嗰度啦。咁啊，最後一樣咧就係我哋嘅熟食啦，即係話咧蔬菜健康大家都知道，咁不過我哋傳統全部熟食啊嘛。咁熟食有咩唔好呢？第一咧，啲靚嘅蔬菜，什麼蔬菜都好啦，我哋維他命 C 死曬嘅，因為高温。咁好啦，咁維他命 C 死曬咧，就上咗去上邊嗰個途徑啦。其實就令到我哋免疫系統削弱咗，因為免疫系統咧，其實每個身體每一個細胞咧，個細胞殼都係需要維他命 C 去做嘅。咁如果免疫系統係單一個細胞，我淨唔好講其他器官嘅細胞，淨係免疫系統嘅細胞，唔夠材料去做個殼，咁佢嗰個功能咧又好多會去邊咧？係咪嚇？咁所以咧，大家檢討一下咧，或者諗翻回想一下，我哋一日有幾多機會食到維他命 C？ 我係講緊天然嘅維他命 C 喎，其實係好少，因為三餐熟食啊嘛。再加上中國人覺得食生果一日一個已經係好勁抽嗰啲嘅，即係已經係叫做好犀利。其實就絕對並非啦。咁所以我哋即係或者可能又加上有啲朋友吸煙，咁吸煙咧原來仲會咧。消滅埋身體已有僅餘的維他命 C 添， 哦，係啊， 係啊，嚇，咁所以咧就更加令到我哋缺乏維他命 C， 於是我哋嘅免疫系統就會弱啦。咁於是弱咧就行咗上邊嗰個途徑咧去助長 cancer 嘅形成，係嘛？咁好啦，完全熟食即係話煎煎炒炒，砂煲烹烹諸如此類。咁呢啲過程咧，高温亦都會令到食物本身嘅脂肪變成有害脂肪啦，令到食物本身嘅蛋白質或者糖分代謝物多咗啦，咁於是乎咧又行咗去下邊嗰個途徑咧，透過驗證過程就上咗去促進 cancer。嗱，咁所以咧夾夾埋埋環境嘅因素、食物嘅因素，原來咧冚唪唥咧一齊同一時間攜手去從唔同嘅途徑咧行嚟行去，就行咗去深藍色嗰個 cancer 格仔嗰度啦。咁好啦，跟住有啲人咧就話：咁我素食咯，食齋咯，叫食清淡啦。咁啊，走咗肉。好啦，咁走咗肉之後咧，大家想象下，只係冇咗動物性食品嗰個中間嗰個紅色格，係咪？嗱，你自己想象下，因為本來呢個係 PowerPoint 嚟嘅，咁我有個 function 就係一撳掣咧，嗰個動物性食品就會跌咗落嚟。咁而家做唔到呢個 function， 咁大家靠大家嘅想像力啦。冇咗呢個動物性，走咗肉啦。走咗肉咧，冇咗三個箭嘴，係咪？咁但係咧，同時間呢一個精製食物個紅色箭紅色格啦，同埋完全熟食個紅色格仲喺度。咁喺佢哋身上咧，引發出嚟嗰啲箭嘴咧仲喺度。咁所以咧，只係可以即係走咗肉之餘嘅素食，淨係走肉嘅素食咧，就係減咗一部分呢個流程圖一部分。咁其他威脅咧仍然喺度咁甚至乎有啲朋友係可能因為少咗食肉，同時咧。就變相咧，因為要彌補翻冇肉食嗰個空虛感咧，咁於是就變相好似會食多咗白飯、意粉、三文治啊，食多咗餅乾啊，食多咗啲精製嘢，可能食多咗豆腐啊，嚇食多咗煙啊，咁樣好正常嘅嚇。咁變相咧，我哋變咗冇咗動物性食品嗰個格嗰格啦，咁而左下角嗰個紅色格可能咧雙倍、三倍咁變大喎。所以最後整體嚟講咧，一齊去導致促進 cancer 嗰、那個途徑咧，係完全冇減滅過，甚至可能咧係只不過兜路行，而兜咗嗰條路係勁抽咗添咁所以咧有好多朋友咧就舉個例啦，譬如乳癌啲病人啦，咁其實咧依班女士咧嚟睇得醫生，女士其實生活好多數好即係自律啊，甚至乎佢哋覺得好嬲咧。不明點解自己咁生活規律，食得好清淡，咁咧都會生病，係啦。 尤其是係女性最重要嘅地方啦。 係啦，咁啊清淡咧，就睇下咩定義咯。我問你啊，一碗魚蛋米清唔清淡啊？ 喺我眼中算清淡， 係啦， 喺大部分人眼中係清淡。 係啦，冇錯啦。 但原來這個呢，假如你用這個流程圖來去聯繫呢，其實一碗魚蛋米都不是清淡的噃，因為我要講緊清淡得來要健康的清淡，清淡就還需呢要整全，係咪？因為咧，你嗱魚蛋米啦，咁首先魚咧都係屬於動物性食品，係咪？嗱、好啦，動物性食品雖然冇嗰啲紅肉牛羊啊嗰啲咧咁比重咁多啦，咁但係佢依然存在。 係 咁嗰碗米咧， 嚇 冇纖維嘅喎，精製食品喎。咁左下角嗰個紅色精製食品嗰個格咧又喺度喎，咁係咪全部熟食咧？又是喎、那碗魚蛋米可能是冇菜的嘛， 所以種 曬嘅其實係啦，那個魚蛋米即係冇菜，就算有菜都是死曬嘅菜，即係熟曬嘛，係咪？咁所以又冇維他命 C 咯喎。咁所以咧，原來一本大家以為形象中是很清淡的魚蛋米咧，原來咧喺呢幅圖咧三個紅格都仍然存在嘅噃。嚇、係啦，咁嗱，舉多個例啦，容許我，譬如去齋鋪食，咁我哋又可以做到。撇除了多少個紅格、啊、 一個 是啦，撇除了一個紅格咯，是啦，正正就是走了肉咯、但是、精製食物的格即是白飯啦、完全熟食的很高温煮過的餸菜啦、仍然存在嘛、所以其實即是如果、真的要做足逆轉或者是預防、引發癌症的原因呢，那我們要將這三個格呢全部調走佢、然後用咧佢哋嘅相反咧彌補翻佢。好啦，咁我想下一個圖啦，咁大家睇下有啲乜嘢相反可以彌補咯喎。係啦，咁嗱頭先講咗 cancer 咧，好似講得好籠統係咪？嗱，我又想講下咧，我明白大家心都係諗咧啊 ，cancer 好複雜。因為由頭到腳，咩器官都會生 cancer， 亦都每一個器官嘅 cancer 有佢唔同嘅醫治方法，係咪好複雜嘅喎？真係學唔曬噶。咁但係咧，原來跳出呢、這個即係複雜事情簡單看咧，咁原來可以看得好簡單。其實所有嘅 cancer 病咧，就係、是、一個病啫，就係、是、cancer 病，就係、是、胡亂啲細胞胡亂生長嘅病。 係 咁，所以咧。佢頭先個流程圖咧，擺落去任何器官嘅 cancer， 俾個名佢咧， 都 match， 全部都搭得上嘅 ，OK， 都係一樣，係啦。咁所以咧，既然係咁，好簡單啫，即係話頭先嗰三個紅色格仔，咪就係所有 cancer 嘅共同病源咯。咁如果要解決咧，哦，原來又係好簡單啦，因為既然有共同嘅病源，即係有共同嘅。出路啦，即係共同的 solution 啦。咁所以共同的 solution 就是每一個紅格的相反啦。咁我哋睇下咩咯？動物性食品是其中一個啦。咁佢嘅調翻轉咧就係植物性食物啦，嚇 plant based 嘅 food 啦。咁所以蛋奶咧算唔算係植物性食物咧？問下先，因為蛋奶是出自動物啊嘛。嚇咁其實咧就是因為咁樣的 concept 已經將蛋奶係撥咗入去紅色嗰個動物性食品嗰度。嚇咁即係。定義還定義啦，如果你話要用佢結構營養學chemistry 嘅方式咧嚟到去分析咧蛋同奶入邊嗰啲營養咧， 係 其實大家可以寫個 list 嘅，我就做咗啦， 係嘛 嚇好嘅同埋唔好嘅，咁你會發覺原來唔好嘅係多過好嘅，都係一樣。 Okay， 同肉類其實都是一樣， 係嘛？ 係啊，詳細有機會再跟大家講仔細啲。好啦，咁第二個紅格啦，就是精製食物。咁佢個相反就係咩咧？整全啦。咁好簡單，大家又拗頭咯喎，咩整全啊？咩 whole food 啊？食一碗白飯，我哋將佢變成糙米或者紅米，減少啲食呢個麵包三文治。自己整麵包算唔算整全啊？未算喎，因為整嘅過程當中 process 咗麵粉啊嘛，都係 process。佢哋不同形狀嘅麵包咧，其實都係屬於精製嘅。係、啊，咁唔食麵包唔使死嘅，食啲即係整全嘅食物咯嚇。咁、蔬菜grains 即係嗰啲谷類嚇、小麥除外啦嚇，呢、這個遲啲再講嚇。即係糙米啊、藜麥啊、小米啊嚇，呢啲麥皮啊，呢啲都可以好多選擇。生果啊，完整嘅狀態嘅食物嚇、啊、由。植物嚟嘅就係啦，咁完全熟食嗱，如果真係買到一啲材料好新鮮嘅植物果實種子諸如此類啦，植物嚟嘅食物啦嚇，咁 完全熟食原來不好的，那它的調回轉就是我們有得生食就把握機會生食，不要浪費了那些漂亮的營養和資源，這樣 好，嗯，好，很完整啊！Irene 講咗一個喺即係 cancer 上邊啦，即係我哋人體嘅嗰個結構。我想問阿 Vincent， 你點樣睇頭先佢第一章嗰，那個，即係中醫嘅角度？ 好好啊，真係。而我都好似第一次聽得咁簡單，通常我以前都學過少少西醫啦，講得好複雜嘅嗰啲嘢，即係講得好清晰嘅，已經 係。就係因為太複雜咧，我唔係學得好精確，所以咧我就要自己揾條出路，出路簡化下，俾自己明先。係，呢個都係我個學習過，我個 notes 嚟嘅呢個。 係嘛？係嘛？係嘛？ 因為我最近都即係好仔細諗翻中醫點認識癌症呢啲嘢啦。首先中醫因為就冇唔係癌症呢個概念嚟嘅，因為癌症係一個西醫嘅。 是 理解啦，咁而癌呢個字咧喺中醫古代咧係有呢個字嘅，咁但係以前咧係指緊一啲好似癌石嘅病，所以癌石嘅病啦，例如身體咧可能係乳房啊、表面啊生嗰啲腫物咧係好硬嘅，咁啊好似癌石，咁所以咧癌咧喺古代咧係專門指緊皮膚表面見到嘅一啲硬嘅嘢，咁如果裏邊五臟六腑嗰啲咧你見唔到噶嘛，咁就唔會叫佢做癌嘅，咁而身體裏邊嗰啲叫做腫物啊，那些呢就另一個名字，在《黃帝內經》裏面就叫做積聚， 積聚 是啦，積聚了一堆東西，真的說裡面積聚了很多東西在這裡，形成了一塊種物， 一塊東西， 啊，而在《黃帝內經》形容這類病呢其實講得很簡單的，跟剛才那個炎症導致很近的，中醫就覺得百病所生都跟邪氣有關係的，如果是積聚所生都是由於寒氣所導致的，受寒這個講法是一種背後的講法來的，因為受寒之後個人很多時候會發燒的，即是從中醫來講凍親會發燒，但這個是表面那一層來的，而中醫覺得所有病都可以是受風寒濕熱這些東西導致的，如果只是講寒氣它在表面一層逐步深入會導致不同病，皮膚表面可能是怕凍啊、發燒啦，可能是入去啲可能頭痛啊、周身骨痛啊、肌肉痛啊、關節痛啊，呢啲身體表面嘅問題啦。再入啲咧，可能係肺咧就會咳嗽啦，可能呼吸唔暢順、有痰啦，去到心會心痛啦，去到啲胃就會胃痛啊、胃脹啊，去到肚就會肚瀉啊，可能係女婦科啊、月經啊問題啊。咁當嗰啲寒氣逐步深入嘅時候咧，會形成唔同嘅病嘅。而在《黃帝內經》裏面形容積聚咧，就係呢啲寒氣去到最深入嘅時候，而且佢走投無路。即係意思佢去到骨頭佬啦，佢已經走唔到，因為咧，如果啲寒氣去到中間某啲位咧，佢都仲可以容易走啊，容易透過排走嘅過程令到自己好翻啦。但如果去到啲最深入嘅地方，佢就會倒身喺嗰度啦。之後咧就越積越多，越積越多就變成一個腫物啦。咁呢個就係嗰個積聚病嘅本身嘅含義，所以就同覺得同寒氣有密切關係嘅，呢個核心嘅原因啦。咁而受寒咧，個人咧可能會發燒啊。中醫嚟講咧，因為攞啲正氣對抗佢咧，就會攞人生嗰啲叫熱氣對抗佢嘅，咁啊攞啲體温啦，攞啲叫陽氣能量啦，咁對抗嘅過程可以轉化成熱氣嘅，咁所以即係咁樣諗法係好似頭先嗰個形容嘅另一種角度去解釋呢件事啦。咁而呢個係核心嘅原因，當然啦，根本原因咧係因為身體虛弱，身體裏邊正氣唔足夠，係啦，可能免疫力嘅部分啦，你虛弱咧，佢先會一層一層入去嘅，所以呢個人越虛弱咧，佢就會越入得深入啲。從中醫嚟講咧，就係佢點解會虛弱咧，係可以因為你生活作息，例如太勞累啊，穿唔夠衫啊，跌親撞傷啊，又或者可能飲食。又或者可能是情志，剛才上一集講到我們的人如果不開心，你不同臟腑的不開心就會傷不同地方，所以就導致那個地方容易侵入那個部位，這個是核心的道理啦。而我又覺得真的跟飲食是真的很密切關係的， 還有呢，剛才 Vincent 講了這麼多，我發覺呢是全部跟剛才我那個西醫結構流程圖呢是 match 得很重要的， 非常， 因為你說什麼什麼凍氣入到 寒氣， 係啦，咁 西醫係講呢啲名， 咁跟住咧，咩用啲熱去衝擊佢啦，咁其實咪即係我哋西醫咧就係白血球升啦，跟住發燒啦， 係啊， 係一個反應嚟，咁啊自然反應，咁其實咧。發燒不是問題的，發燒是告訴你一個身體打緊仗的 信號 你說跟什麼身體虛弱啦，虛弱呢其實正正就是上面那條就是 滅下 跌了那裡，我又想問一下寒氣有沒有得度的呢，有時候 今時今刻呢一秒，我又點知道我自己嘅寒氣去到邊咧？又唔知可唔可以擺 個墨先咁樣？ 可唔可以話想像到或者用咩方法去諗到我啲寒氣去到個骨頭路尾咧？ 有嘅咁樣嘅嗱，即係咧，當然中醫觀察角度啦，都係嗰啲望聞問切嗰啲嘢啦。我想講嘅其中，通常咧大家諗嘅咧，例如寒氣個人咧會唔會凍啦？嗱，中醫覺得啦，如果寒氣喺皮膚肌肉表面咧。個人係會凍嘅，真係會，個人會感覺到凍。例如你摸你手腳凍啊嗰啲啦， 我長期喎， 係啊，你可能 我出世開始已經四肢冰冷， 例如身體弱啲，可能摸條頸都會凍啲啊嗰啲啊，某個地方凍啊，反正嗰個地方啲氣血到唔到嗰度，你會凍啦。呢啲真係好客觀嘅，但難觀察嘅地方咧就係入咗五臟六腑。如果啲寒氣入咗五臟六腑咧，你感覺唔到嘅，就等於我哋平時感覺唔到你啲心肝脾肺腎一樣啫嘛。寒氣入咗裏邊都感覺唔到嘅，所以我哋咁你冇難好難度入邊啲體温噶嘛，係咪先？咁中醫就透過第二啲方法去觀察咯，睇面色啊、把脈啊、問啲病情啊嗰啲，先觀察到呢件事。所以真係有得觀察嘅，但如果佢深入裏邊咧就難搞啦，即係咧癌症嗰啲就真係比較難觀察到嘅會係。 我想問咧，心寒算唔算嘅咧？ 心寒， 即係忽然間即係如果係咁。想的话，即系当你一个人，即系我头先上一集都提到我哋情志啊嘛，系咪？即系我哋情绪都会影响到，咁情绪又好 match 咧，又真系影响到发炎咯。 系啊 系啊，系咪？即系你不停咁嘅情绪涌动嘅时候，就会出现呢个炎症同埋免疫力下降咯。 仲有咧，头先 Vincent 提过咧，话咩咩头痛、肌肉痛啊，什么什么咧。當你痛緊嘅時候咧，假如你揾一啲方法，譬如吉子針落去抽啲組織去驗咧，擺喺顯微鏡度係，我都話西醫叻結構病結構啊嘛，細胞啊嘛，咁咧你會發覺咧嗰啲細胞咧真係有發覺啲白血球多咗啊，同埋佢係會即係有個發炎樣俾你見到嘅。Exactly， 咁所以咧，當係周身肌肉痛啊嗰陣時，其實就係一個其實已經係炎症過程嚟嘅啦。系咁，所以咧，头先讲嗰啲食物咧，嗰三个红色格仔咧，咪冚唪唥行咗去炎症，都有份行炎症过程上去 cancer， 即系引发 cancer 嘅。咁所以嗰三样食物咧，即系用 equation 咁睇咧，其实咪即系等于炎症食物咯。 哦 ，inflammatory food 啊， 所以其实可以。結合兩集的時候可以個感覺上面就係、是、其實除了頭先阿 Vincent 所講我哋身體的一啲嘅變異啦、情志啦，咁啊而家好好啊，盧醫生講咪環境的影響啦，即係環境包括咗我哋入擺啲乜嘢落口，影響咗我哋嘅身體，甚至乎嗰啲食物影響我哋嘅情志嘅，係嘛？可唔可以咁樣講啊 ，Vincent？ 係啊，從中醫嚟講係覺得即係。受寒的因素是非常多的，咁雖然寒是一個核心原因，好像我先發現咁啦，但實際上係可以全人生活裏面各種原因都可以導致受寒的，可能頭先講話心寒咁啦，心寒我可能你用個情緒講，即係我理解都係一種好驚青、好恐懼的特徵。頭先話恐懼咧，個人啲氣就會往下沉嘅，下沉嘅咧氣血就會出唔到去外邊啦，咁外邊就會虛弱咗啦，咁所以你都會受寒嘅。所以個寒氣都真的會入咗去裏邊噶，咁唔止心啦，成個人都會可能寒曬咁啦，會打緊震啊、凍啊啲啦。咁而如果係食物都會影響嘅，因為頭先講三類食物啦，從中醫都可以再解一次噶，即係咧，例如係食動物性嘅食物啦。從中醫嚟講咧，食肉啦，好多時候真係會講係比較補嘅，補身體。咁但係咧，食肉嘅嗰種補身啦，係好多時候會容易補太過。所以補太過的意思咧，即係中醫講過猶不及噶嘛。因為傳統覺得啦，食肉嗰啲補咧，就好似食嗰啲補充劑嗰啲咁咧，即係你好間唔中食下 OK 咯，你唔應該日日食咁樣嘅。咁會導致係裏邊啲氣血太多嘅，咁就會導致塞住啦，氣血壅塞啦。咁塞咗之後咧，咁你裏邊啲氣血咪唔通咯，咁你咪又會虛弱之後受寒咯，會係。咁呢個亦都一個常見因素啦。另外咧，頭先你話嗰兩類啦，食熟嘅食物啊，食熟食咧呢樣嘢好有趣嘅，因為從中醫嚟講啦，食熟嘢感覺上好似係幾舒服啦、方便啦，好似對腸胃好啦。咁但係其實我觀察咗好多呢啲咁嘅案例啦，發覺其實食熟嘢當個人啦係容易腸胃虛弱嘅。咁、個道理咧係。我會理解成為咧，好似一個人成日慣咗坐車啊，然之後咧去任何地方都唔行路啊，咁佢咪會好弱咯，會係因為咧中醫覺得人嘅本身嗰個胃啦係可以消化食物，喺古代咧就將呢一個消化嘅名詞啦稱之為腐熟水谷嘅，就話咧胃本身可以腐爛同埋煮熟啲食物嘅，即係其實生嘅食物食落去咧，個胃係有能力煮熟佢嘅。咁但係如果你成日食啲熟嘅嘢，咁咪佢咪唔使消化咯，佢咪唔使用咯。 咁佢咪會慢慢變得越嚟越弱，等於你屋企個火咪可以開細啲咯。總之嚟講，呢個胃火就會慢慢減弱啊。當你腸胃虛弱咗之後啦，咁你就會成日依賴我食熟嘅食物啦，更加依賴，因為你一食生嘅嘢，例如有啲人同我講話，哎呀食糙米飯會揞胃啊咁樣啊，或者係有啲人食白飯都辛苦，哇我要食粥先舒服噶咁樣。 係啊係啊係。 咁咪反映你胃好虧咯，係咪先？咁你個胃虧嘅時候，你個人成個人啲氣血都會唔好啦，會係。咁所以個問題咧，中醫真係好着重腸胃嘅問題嘅。腸胃一虛弱咗咧，就會百病都會生。咁所以咧，成日話胃有胃氣咧，你個人咧就整個人健康好，氣血充足。胃不好呢，整個人氣都不好，之後就會弱了，就會百病重生了。最後那個就說精製食物啦，精製食物呢就有趣的，因為呢在傳統裡面就覺得這些屬於叫細糧，很容易令到裡面有熱氣產生的，胃腸裡面熱氣產生，那些叫消渴病啊、消肿病啊，即好像現在說糖尿病那些呢，就是由於這些裡面太多熱氣啊，積在腸胃裡面之後，個人就會成個人都有熱氣來了，跟剛才說的那種炎症產生的機理是很相近的，會是 咁我哋就聽咗喺西醫同中醫嘅角度咧，即係講出咗頭先個三大要點嘅相似之處。咁即係我哋獲益良多啦。咁我哋而家暫時就休息一陣先，跟住轉頭翻嚟再聽下兩位醫生咧，再講多啲咁重要嘅資訊俾我哋知下。 好。